日月潭。很久很久以前，祖国的宝岛台湾有小夫妻俩，男的叫大坚，女的叫水社。他们家住在一条大溪旁边，靠打鱼过日子。有一天，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，大地亮闪闪，暖烘烘的。大坚和水社正在打鱼，忽然天空轰隆一声响，大地震动了，溪水翻滚起来，一眨眼功夫天昏地暗，太阳不见了。他们摸着走着，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家。晚上月亮升起来了，大坚和水社借着月光在门前捕网。忽然天空又是轰隆一声，也是山摇地动，一眨眼功夫月亮不见了。从这天起，太阳不见了，月亮也不见了，整个世界就像一口大黑锅，再也分不出白天黑夜了。花儿不开，鸟儿不叫，树木和庄稼都枯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大坚说，太阳和月亮一定是掉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我要把它们找回来。水社跟着说，你去我也去，我们一起去。他们点了个火把，离了家，去找太阳和月亮。他们走一程路，换一个火把，不知换了多少火把，不知走了多少路。一天来到一座大山上，啊，前面一个地方亮一阵黑一阵又亮一阵，那是什么呀？瞧瞧去。他们一口气跑到山脚，碰到一位老爷爷，就问，老爷爷，请问您前面那一亮一暗的是什么呀？老爷爷说，那就是太阳和月亮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爷爷告诉他们，前面那地方有个很深很深的水潭，水潭里住着两条恶龙，一条公龙，一条母龙。有一天，太阳从水潭的上空经过，公龙忽地飞了上来，一口把太阳吞了下去。到了晚上，月亮从水潭的上空经过，母龙忽地飞了出来，一口把月亮吞了下去。他们在水潭里游来游去，一会儿把太阳月亮吐出来，一会儿又把太阳月亮吞下去，像玩球似的。他们玩得高兴，人们可受苦了。大坚和水社说，老爷爷，我们打起火把翻山过岭，就是来找太阳月亮的。老爷爷问他们，恶龙凶得很呢，太阳月亮他们一口就吞了，你们斗得过他们吗？大坚和水社说，恶龙再凶也得跟他们斗啊。老爷爷您等着，我们一定要把太阳月亮夺回来。老爷爷说，好，有志气，你们斗恶龙先到阿里山，把埋在山底下的金斧头和金剪刀挖出来。别看恶龙张牙舞爪，可他们最怕阿里山下的金斧头和金剪刀，你们快去吧。大坚和水社听了，谢过老爷爷，一口气跑到阿里山，挖呀挖呀，一直挖到山底下，把金斧头和金剪刀挖了出来。大坚拿了金斧头，水社拿了金剪刀，大跑小跑的来到大水潭旁边，正好两条恶龙在水里游来游去，拿太阳和月亮当球玩。大坚把金斧头往水潭里一扔，只听见噼啪噼啪两声， 两条恶龙的脑袋给劈开了。他们在大水潭里直翻腾，不一会儿血就把水全染红了。恶龙还没死，正想跳出大水潭向天空飞去，水蛇忙把金剪刀往大水潭里一扔，只听见咔嚓咔嚓两声，把他们的脑袋剪下来了。太阳和月亮圆滚滚亮晶晶，从他们的嘴里滚了出来，在大水潭里一会儿沉下去，一会儿浮上来。大尖抱起太阳往天空一抛，太阳飘了一会儿又沉了下来。大尖一急，拔起一棵大棕榈树，拿它朝太阳一顶，把它顶回天上去。就这么着，太阳往下一沉，大尖就把它往上一顶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太阳才稳稳当当地挂在天空。水蛇呢，它抱起月亮往天空一抛，也拔了一棵大棕榈树，一顶一顶把月亮顶到天上去。世界又有了白天黑夜，花儿开，鸟儿叫，树木和庄稼一片绿茵茵，比以前长得更好。大尖水蛇怕太阳和月亮再沉下来，手拿大棕榈树，一直守在大水潭边上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过了一年又一年，它们变成了两座大山，一座叫大尖山，一座叫水蛇山。那个大水潭就是日月潭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